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得，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讲咁多即系呢啲本土派嘢啦，咁我讲翻啲有啲即系公共性嘅问题啦。咁啊，即系高铁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去到一个即系拉布嘅搏杀阶段啦。即系啊，即系呢个杨岳桥，真系马不停蹄，大佬。即系啱啱做完议员咧，先后就要帮呢、這个即系吓网络廿三条拉布，跟住咧而家咧就去到呢个高铁拉布咁样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呢个代主席咧就陈鉴林咧，已经系将千几条嘅议员嘅一啲即系一啲提问咧，就缩减到即系剪布剪到得翻卅几条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喂一般市民咧都原来有权系即系提一个叫临时动议嘅，咁啊俾啲议员去即系发挥啦咁样。因为其实你呢卅几条问题即系问完晒之后咧都冇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般人咧，即系我哋，即系都仲可以去做呢样嘢噶。原来听日咧就呢、這个高铁咧就会仲晏昼就会有个集会嘅，咁就系呢、這个东北嗰班即系所谓即系呢个土地正义联盟嗰扎啦，系咪？咁佢哋就会搞一个集会，咁啊喺高铁即系呢个立法会嗰度，咁即系大家多多支持下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即系讲起高铁咧，即系睇翻即系最近两会咧，有一啲人大啊，喂，即系。喂，即系讲啲嘢真系几黐线喎，大佬。咁啊，有一个叫做呢个即系叫做工程界嘅代表啦，就喺度话：喂，香港高铁起唔起唔系香港人说了算嘅喎，原来话，即系原来即系佢仲喺度讲就系话，喂，如果香港冇钱起三百几亿嘅事，喂，即系呢个中央会垫底嘅，会自己攞个三百几亿出嚟自己起咗去。 而家又话会起去台湾海峡嘅铁路嘛，声称啦， 真系黐线嘅，跟住仲话喂，咁有啲记者就问佢啦，就话喂，咁你呢个一地两检唔使搞掂佢啊？跟住切咩一地两检啫？喂，迟啲都变成一国啦，系咪？一咩地两检啫？喂，大佬，一国两制，喂假假地都剩翻30年，话哥，即系。都一个国家，嗱呢条友叫咩名咧？叫呢、這个即系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啊，叫黄梦树啊，咁佢咁样讲啦。咁我唔知佢讲呢种讲法系咪代表中央啦？佢就话以后都唔使检啦，都一个国家啦，系咪？即系咁样都得嘅，即系所以咧，即系呢、這个即系一国两制啊，立法会啊，三权分立呢啲。 所以好多时我喺度谂。即係所謂嘅香港嘅本土派，雖然我哋點樣覺得呢班人嘅人品啊，佢嘅邏輯啊，佢嘅思維有問題都好啦。其實咧，背後嘅最大助選團咧就係共產黨。喂，呢啲説話咪就係令到香港人更加反感咯。係點解會有15%嘅人癲下癲下，寧願揾一條僆仔，即係講嘢完全邏輯唔通嘅，完全係冇道德嘅人？吓掟石嗰啲系沙石嚟嘅啫，屌系咪啊？即系好似即系打仗咁啊！即系射死嗰啲战地记者，我哋都唔会表示遗憾嘅，因为你要采访啊嘛，系咪一样嘅啫嘛？点解佢哋会有支持咧？就系、是、因为呢啲粉肠不停喺度讲嘢，乱鸠咁噏。喂，所以最近有一个我唔记得系边个讲，就话其实咧，如果你真系忠于一国两制嘅话咧、真系你只系管国防外交嘅话咧，其他你唔好乱理咁多啦。其实唔可能冇事嘅， 其实系冇本土派，唔会有本土派出现嘅。如果中央 喂同样 真系安娜嘅承诺有普选嘅话， 同样道理，当日台湾开始有本土嘅出现咧，其实嚟自八九民运嘅啫嘛。你谂下当年嘅民进党喺个党里边取消咗中国事务部，就纳入埋国际事务部嘅一部分，其实就系八九年之后发生嘅事嚟。即系话我完全不信任你中国，唔好话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啦，你话同我统一，即系你食我啫，大哥。 系， 咪香港咪就系活生生一个例子咯。你睇讲埋啲咁嘅嘢，几大镬。 咪但系咁讲，本土派而家佢最即系最得闲去搞嗰个咧，就唔系话呢啲咁样去即系当一国两制系死嘅一啲即系叫人大。佢而家最即系吓，即系而家就系搞嗰啲搞边啲咧？搞游蕙禎，即系游蕙禎上花生台咧，仲大镬过呢个啲咩？即系呢啲咩人大啦？即系完全唔将你一国两制摆喺眼内嘅，真系即系你所以你话即系本土派真系即系其实讲到尾，其实最将私怨摆喺心上面系边啲人？就系佢哋啦，原来真系。 即係有公共性嘅嘢，你又唔講， 係 嘛？明俾人踩到即係眼眉嘅，真係捍衞一國兩制嗰啲嘢，完 高鐵問題係牽涉到即係呢個叫做係 政府嘅財政開支、 一地兩檢、一國兩制 嘅問題，係嘛？大家所謂本來楚河漢界嘅問題係冇人講。 而家最積極係搞，而家最積極去捍衞嘅係邊啲人呢？唔係本土派，係左膠喎，竟然係 咪盧斯達？写下个雕啊，写游蕙禎啦！你想沟人咩？写嚟做乜啦，大佬 ？OK， 好啦，讲第二个问题啦。 都唔会睬你啦，电车男。 喂，就系、 是、我哋第三节咧，有位我哋网友，你唔记得介绍啊？ 系 阿胡启锦啊， 系胡启锦， 系 大家好。 你今日特登上嚟讲呢个自杀嘅问题啊嘛，系嘛？ 唔系都邀请嚟讲咯，所以就可能分享下少少嘢。 其实咧，阿胡兄咧就毕咗业两年啦，咁起码即系嗱，我哋呢啲咧，即系如果你起码讲我同埋吴博咧，即系起码都毕业咗十年啦。咁啊，即系同而家即系 啱啱十年， 系啊，即系已经系有一个好严重嘅代沟啦，肯定就咁。但系阿胡兄起码都仲有啊，即系都系毕咗业两年啫。咁就唔会话太过即系脱离佢哋嗰个叫做系节奏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嗰代究竟同而家即系嗰代嘅毕业生啦，即系或者系而家啲学生咧。喂，相差几远啦？喂，系咪而家啲学生系真系嗰个压力啊？即系大得咁紧要咧？真系。 其实我都算系比较大年纪入大学嘅，我都系24、25先入大学呢。又 哇，你真系 系啊！所以其实不过可以讲，其实咧，而家大学嘅竞争系好激烈，即使系人文学科嗰啲水泡科，佢哋都要争嗰个好高嘅 GPA， 成日见啲老师都要问下佢哋，我点样？写篇论文或者点样 present 先可以攞高分啦？之后甚至要考试嗰阵时，或者系知道嗰个老师中意中国文化，系大中华家，你要写啲讨好中国文化，即系讨好中国政府嘅嘢咯。所以其实系啲思维已经系人民学科都侵占埋咁功利嘅，即系唔系工商管理系咁噶啦已经。 唔系阿胡兄，你其实你自己本身系full on jupas 入去啊，定话？ full on jupas 我嗰、那个喺浸会读通识及文 化研究。以你而家即系嗰个即系嗰个观察啦，大学。学位15000多个学位里面有几多系 non jupas 入去嘅咧？ 我谂都系 有冇一半啊？ 冇，净得好似数据净得1000至2000个系 non jupas 入去。 1000至2000个嘅啫咩？ 我记得 咁少嘅咩？ 我记得系啊，即系博上去副博士、博上去学位嗰啲都系得1000至2000个，而家先至话要再加多少少，其实系你都知副博士有2-3万个，其实根本好难争嘅，其实系你啲分系要高到出奇先至得咯。咁、我嗰阵时系靠苦，因为嗰阵时其实个科系新兴个科，所以佢个收生要求唔系好高，所以就入到 啦。因为其实而家咧就叫做系理论上啦，我哋即系十年前啦，即系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去考 A level， 即系我哋一齐同一届去考 A level 嘅学生咧，其实有几多咧？系30000几嘅。咁但系喂，而家唔同嗰样嘢咧，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就起码系挨咗一个会考先，然之后再挨呢个 A level 噶嘛。A level 就系30000几啫，但系我哋同一个年代一齐考会考嘅学生咧， 10几万 嘅 冇啊， 14万嘅。O K， 14万里边系有15000人入到大学， 即系3/17先，跟住系咪？跟住咧， 18% 入学率啫嘛。 哇，咁仲好喎、啊！你30000有15000、啊，大佬二分一 咁样。但系你同一个年纪嘅人唔会死噶嘛？佢唔会即系佢读唔到即系 A level， 即系其实佢都会用其他嘅方式去攻读大学噶嘛。即系起码我哋系计同一个年龄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出生率低，而家 even 系去到系讲呢个叫做咩啊？嗰个公开试叫咩名啊？屌，而家 DSE。 DSE 而家几多人考？ 中文凭试， 好似70000系咪呢？我好似印象 70000 ，OK。即系而家其实分食嘅人咧，即系其实去争嘅人咧，其实系即系相对于我哋嗰个年代啊， 係少咗一半嘅咯。即係你入大學嗰個機會理論上係倍增咗啦，已經等於係嗱，由我哋嗰陣時14万係去到7万，係咪？理論上係咁樣啊嘛。但係點解即係喂喂？其實我哋嗰個年代都冇咁多人跳樓啊，係咪？點解即係而家即係嗱數字上面其實係機會係多咗。 喂，同埋而家有好多 opportunity 啦，係嘛？即係你唔好話去國力嗰啲啦嚇。 啊屌！ 即係你唔好話去國力嗰啲，即係 好似阿咩斯貝咁樣樣啊。 喂，大佬啊，我嘅 Facebook 啊， 蔡斯貝嗰啲咁樣樣， 周圍有嗰啲咩叫咩非本地嘅专上学位课程 都搞。唔系而家都有好多即系本地一啲即系私立所谓私立院校啦，即系例如恒生即系管理学院啊。 嗰啲 top up 嗰啲啊，你就算徐成斌又好，咩李宏基， 又咪 做咗啲 即系 做咗啲名啊，即系名外嗰啲 名外专上学院。 喂，嗰啲都全部有晒 degree level 啊。 但系你有晒 degree level 未？啲代表你出嚟真系有个好嘅出路啊嘛。虽然你读咗个 degree， 但系睇落嚟都係對個未來個前景點樣期望，仲有係揾唔到人生意，因為而家揾人生意係比較困難。即係其實好似有聽阿宮崎駿有做個訪問話，其實呢人之所以存在唔係因為對未來有期望，係你而家有必須做嘅嘢。但係呢而家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好難揾到佢必須要做嘅嘢，因為佢嗰啲時間已經奉獻曬，可能俾之前中學嗰啲補習班或者喺功課或者補課上面啦。大學之後又要爭 GPA， 其實佢好難揾到佢人生意義咯。咁我其實中學嘅時候都諗過，不如因為校園欺凌問題，不如諗過即係有少少諗自殺傾嘅。但係好彩冇，因為嗰陣時係覺得有啲嘢想做，所以因為時間仲即係嗰陣時冇搶得咁犀利啊。嗰陣時覺得有啲嘢想做，所以一定要做，所以就唔可以死。 所以係咪咁講咧？即係我突然間醒起，港英嘅年代反而我哋好啲，即係港英咧。就我估我唔係三 over 十七啦，我哋嗰陣時候更嚴重啦，即係17-18万嘅會考生，大概係萬 咁多㗎原來 都有㗎，屌咁 18万， 喂我再早你10年啊嘛， 哦 OK， 咁我哋出生率高啲啊嘛，60年代戰後啊嘛， 係 咁嗰陣時候我哋大概係1-2万個 A level 考生到嘅啫，再入大學嘅咧，喂大佬啊，你得嗰間 Hong Kong U 俾你揀啫嘛， 係 1000-2000嘅啫，所以嗰陣時候我讀。即係去嶺南讀大專嗰陣時候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嗰個校長死咗啦，佢話其實你已經係人上人嚟㗎啦。佢計條數嘛，佢話你係1%嘅人，即係佢唔計飛走咗去嗱。咁我嘅年代都唔係好多人好有錢可以飛走去外國嘅啫嚇。即係佢已經話咧，其實你哋已經係人上人。 係係係， 但係當然 港英嘅年代反而冇製造咁多呢啲嘢，因為點解大家都唔撚掂啊嘛？ 係啊係， 大家都唔撚掂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屌咁我。安於現狀啦， 咁啊土伯，你唔好話講。 同埋嗰陣有個問題就係，即係你香港特別年輕人嗰個人工咧，其實個增速咧已經係減慢咗好多。係，即係你呢個年代可能90年代、80年代末期，香港嗰個經濟仍然係增長嘅時候咧，嗰陣真係年年加人工。 唔係，同埋咧你好多 opportunity 嘅，即係就算你話讀完 form five 都好，其實如果你真係要進修嘅時候咧，只要你肯即係死去嘅話咧，其實你好多死去嘅機會啊嘛。系咪？即系你可以走去读个 LLB 噶，你咪你中意做律师嘛？你咪走去 London U 读个 LLB 咯，跟住咪做律师咯。你唔中意嘅，你中意你即系市侩嘅，咁你走去考个 ACCA， 走去做会计咯。 唔系啊， 我考到你扑街 嗰阵，即使你读完中五都好啊，你都可以做一个文员。 咁而家扑街啦！ 而家你读完大学又系做一个文员， 扑街啦！而家就所以扑街就喺呢一度咧，就系点咧？你个石头一掟落去，屌你咩？全部都系大学生，即系我冇人同人分别啦。 即系硕士都好，都系周街都系。 即系我觉得咁样啦，即系其实系唔系自杀，系唔系要死？就唔係話你係咪讀到大學嘅問題，就係、是、你問題就係話你付出嘅努力得唔得到一個公平嘅回報嘅問題。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 以前你搏命嘅時候，你仲有翻身嘅機會。 嗯 ，OK， 不過你又好辛苦，但係咧你都唔會怨嘅制度，因為其實繼續其實 open 俾你嘅，不過你係慘啲嘅啫。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哋認咗命啊嘛，係咪？咁你10分1/10，即係1%啦。咁你都搞唔撚掂嘅，就好难讲㗎喇喎。咁而家个问题就係、是、屌大家都有机会。喂而家係大概 10% 到比我哋以前多咗 9%， 如果我头先计算，所以你 3/17，1.5/3 啊嘛。 唔系机会率系多咗啊，但系问题就係、是。 喂咁你好过我 1% 啦。 机会率多咗但系个出路好单一嘛，就系、是、问题。 係啦，即系呢个系最大嘅问题。 所以如果你问啊， 我真係如果嗰陣時候真係唔好彩咧，真係生個細路嘅話咧，我都會鼓勵佢，你冇撚學我咁戇鳩，你走去讀 social science 㗎，冇撚用㗎。 其實最好， 如果你揾食嘅話， 其實咁講啊，即係而家香港咧，反而就係你係敢於係唔讀大學，係敢於行一啲人咧，即係鄙視你嘅路咧。即係譬如你自己去即係做技工啊，或者去做水電工啊，做裝修師傅啊。喂，其實呢，喂嗰啲人呢，喂儲得仲多錢喎、阿哥。喂，即係問題就係話，你點解而家其實喂成係而家嗰啲人呢，即係我哋即係而家九十後啦，個壓貨即係嗰個負擔係大得好緊要。你呢十年嚟，我睇返啦，個收入係冇變過咁滯㗎，即係啲畢業生。但係呢，我嗰個年代十年前副學士一年係即係一年嘅學費，即係你話 self finance 嘅係四萬幾，而家去到幾多錢啦？係五萬幾啊！ 我十萬個月， 係五萬幾啊！但係你嘅人工冇變，即係你嗰、那個喂，第一就係話你讀書，你肯用心讀書，你肯捱多幾年，俾多幾年學費借都好。如果你見到喂你嘅付出，是得到更加多的回报，冇问题。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喂原来你都是即是都是萬零蚊嘅，你又要对住屋企人。屋企人呢又觉得哇你使屋企成咁多钱，使成十几万去读书，然之后就会怨你啦。喂你使屋企咁多钱，喂原来你都要黐我住嘅。是咪喂嗰、那个压力系循环㗎嘛。系咪？因为其实你使嘅， 但你咁样讲咧大段嘢之后咧，解释到咧最近啲僆仔自杀嘅问题先。 僆仔自杀嘅原因，我觉得系因为佢哋搵到人生意咯。即系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活出意义》嚟咧，嗰个作者系 Viktor Frankl 嘅，咁就系一个好有名嘅哲学家。咁咧，其实佢嗰阵时人生仲差，入集中营喎，即系入集中营就生活更加冇意，即系你每日都系做苦役啊，就系每日都系。睇下會有一日真係入毒氣室啦，咁即係其實好多人捱唔住，真係嗰陣時就瓜咗，或者過咗某個限期，例如等到一個聖誕節，但係聖誕節之後都係冇民軍嚟解放，其實都係死咗。但係佢依家仲可以捱得，因為佢覺得咧，佢有啲使命感係一定要做嘅，就係咧佢要出翻嚟講翻呢個經歷，同埋講出其實人生嘅意義可以自己賦予到自己。 你有使命啊嘛，即係你，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香港嘅學生有冇一個使命，令到佢哋生有可戀咧？ 係咯，係就係咁。我 而家就係， 但係我覺得，例如竹園南村，即係喺黃大仙嗰條僆仔，我覺得好奇怪咯。你跑步都攞金牌啦，我唔知聖文德係咪 Division One 啦，喺學界嘅。 聖文德 田徑，田徑裏邊 可以講講。 喂，但係使唔使咁樣？因為唔想翻。如果我係佢老豆，我嗰日都好坦誠咁講，冇翻啦。你走一个礼拜堂，我俾你。屌你，你星期你跟住第日啊嘛，老豆，我真系想上堂啊。 阿哥，即系喂，坦白讲，佢 喂你啲僆仔梗系要咁啦，即系沟女咁，即系你越捻紧张，佢咪梗系唔捻睬你啦。你条条揈嘅，佢咪梗系真系揾翻你咯，好捻简单啫嘛。呢个 而家个社会就系， 阿哥你讲呢啲冇用嘅，因为佢死鸠咗，佢死鸠咗，你先咁样讲啫。 因为佢话佢跑四乘四百啊嘛，攞金牌啊嘛，我唔知圣文德系咪 division one 啦，即系唔系咪甲组啦。 四乘四百讲 teamwork 嘅。 喂，大佬啊，咁我哋都经历过呢个阶段，读书唔捻得咪跑下步咯，仆街。 搞错， 唔捻得咪打篮球咯，游下水都得唔得？ 如果系行行出状元，真系有行行出状元呢回事，而个社会系会 reward 翻你嘅话咧，咁系冇问题嘅，系咪？我做翻我自己，而我做我自己系搵到食嘅。喂，咁但我谂唔会咁多人系会咁绝望喎。 唔系，但系佢话佢唔想翻学啊嘛。 系唔想翻学，但 即系话佢面对个压力好捻大。 系啦，个压力好捻大啦。你知唔知我嗰阵时啊，即系即系我记得我即系读中学嗰阵时，我都同过即系我都有个好天真嘅时候，同即系我唔知我咩事啦，即系见即系见训导主任啦。咁佢同我讲就话：，咁你以后想做啲咩噶？我真系想打篮球揾食嘅，真系 咁鬼戇鳩你， 系啊，真系好戇鳩喎，大佬，即系 有为自己做 Michael Jordan 啊，屌你！ 但系即系佢好，佢就咩噶啦嘛，佢 鞭策你啦，净系 系啊，真系好现实咁样 戇鳩啊，你都系打篮球， 就系啦，即系 香港都冇职业篮球， 咪就系咯，即系香港唔系一个寻梦嘅地方啊嘛，即系你唔可以有自己梦想啊嘛，即系个个都要做一个复制人。行同一条路，个个都要做，系咪即系个个都要做 I band 咧？即系个个都要行呢条路咧？系咪唔可以行自己中意一条路？甚至乎好似喂阿游慧晶咁样样，佢中意嘻嘻咁样样，喂佢中意写呢啲咁样嘅吓，即系嘻嘻嘅言情小说， 咁佢唔好揾到食呢？喂，如果揾到食嘅话冇问题㗎喎，佢活出真我，喂又觉得开心嘅，咁係 ok 㗎喎，但唔係㗎嘛。喂，我喂根本上我做一样嘢，我系冇兴趣，又泯灭自己人性。但问题就系话， 咁你咪而家做网台咪冇泯灭人性咯？你 唔系 个个 好似我咁好彩噶嘛？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好彩噶嘛？系咪？ 是所以你听你系咪自唔自杀？其实喺睇下好彩数，睇下嗰阵时会唔会捉到你个救命稻草。咁嗰时其实都好彩，就嗰阵时其实因为校园欺凌都唔系好想翻学嘅，但系好彩遇到一个好好嘅老师叫吴 Sir 啦，咁佢就好开解我，同埋愿意听我嘅苦。数啊，同埋我嘅兴趣，因为我啲兴趣系文史哲咧，啲学啲同学唔会中意同 你 倾偈嘅，所以咧咁咁我嗰阵 我都 appreciate 嗰啲讲文史哲嘅人，因为我唔捻识大部分， 所以嗰阵时 我识嗰啲文史哲全部都系咧考会考用， 所以你咪系才子咯， 所以翻 学文史哲嗰啲就系叫才子， 所以翻学时嘅动力就系可能系每日都系翻去同阿吴 Sir 倾下偈，嗰阵时就撑过成个中学咯，我谂系咁，不过都系初中之后就冇乜欺凌， 唔系，但系我觉得就去到呢个阶段咧，点解近？即系近呢两三个礼拜咁系特别密集，咁日日有人跳楼咁滞咧， 有 spillover effect， 我觉得 唔系，其实系 有 copycat 嘅 effect， 唔系系有传染性嘅，讲真 的， 有噶，因为你其实你呢啲报道越多嘅时候咧，咪开始啲后生仔，即系嗰啲读紧书嘅，就会感怀身世，即系因为其实呢啲报道系会不断咁样揭翻呢啲唔同嘅学生佢哋自己过去，咦？ 我差唔多， 喂，同我差唔多， 我同佢 life experience， 我咪一样咁惨，喂，你都死得嘅时候，点解我唔可以死啊？系咪先？喂，我都生无可恋，喂，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搞社运嗰啲，觉得好戇鳩啦，讲真， 唔系我真系觉得戇鳩啊！ 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点解你唔做人肉炸弹炸鸠死呢个八九佢咧？ 系啊，喂，如果我系嗰条僆仔，你梗系控诉呢个吴克俭啦， 咪系咯， 你咁捻辛苦咯。 你是但揾一个嘛？ 你横掂都系要死噶咯， 十几廿楼掉落去， 唔会啦， 咁卵痛系咪啊？ 喂，你做烈士啊，大佬？喂，你又唔留呢、這个？ 啲人会谂到咁， 你又唔留低你嗰个遗书又剩系咪？跟住然之后等人哋去慢慢揭你过去又剩，喂，即系喂你死得嚟一啲都冇贡献喎。 嗰阵时个 佢俾人笑你戆鸠咯， 喂，如果我系本土派，我一定写一篇咧，千零二千字自己写得，今次唔使叫人写啦，屌系嘛？喂，梗系话要求香港独立啦，扮香港郑南榕啦， 咪系啊，喂啱啊，大佬。 嗱，再讲大啲，你要名留青史嘅，梗系控诉呢个共产党啦，仆街，系嘛？中国冇捻民主啊，咁样，跟住所以我哋冇咩，所以我而家要自杀。喂，你都有少少价值啊， 你啲贡献啊，哥， 因为我唔想翻学咗嚟跳楼。 写警世中嗰个咧，如果系写警世中嗰个人，真系好 翻学咪唔翻学， 好伟大之地，为咗中国而自杀，咁唔系咁，即系好多人其实系。未必有咁嘅政治认识㗎嘛。 唔係我觉得呢即係而家啲即係靚仔靚妹呢即係太过 take it too serious 喎。 因为 take it serious, 因为呢个制度 因為就係、 是。呢个制度令佢 take it too serious。我觉得有时你人开心呢即係你头先讲话人生意义啊讲啲咩哲学家其实嗰啲好简单嘅道理嘅咋嘛。喂香港梗係好撚辛苦啦仆街。因为大家有即系对比噶嘛， 嗯， 你一定会同人哋比，咁你就会死嘅，咁你就会好唔捻开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 喂，屌你永远都有人上人噶啦，系咪啊？喂，你睇下李嘉诚嘅身家同我哋嘅身家， 嗯， 大佬我梗系觉得好唔捻公道嘅。咁但系我哋个谂法就系话，喂，咁呢个系因为社会制度唔公平，因为个税制问题，因为财富分配嘅问题，唔系我个人嘅能力问题，唔系我嘅际遇问题。喂，但系而家啲僆仔会谂，屌，点解唔系李嘉诚嘅仔，我唔系李泽楷咧咁样？喂，咁你就实死噶啦！ 咁呢个就系我哋可能啲作家问啲，但系可以好用啲好理论化嘅嘢嚟劝佢，但系佢哋其实嗰时系情绪主导，系唔会用啲好理论化嘅谂翻自己呢啲嘢噶嘛？ 所以我左交死， 情绪疏导， 我左交死嘅时候，如果我真系要选择自杀嘅时候，我梗系借呢个机会嚟控诉呢个制度啦，仆街！ 即系你唔 咁卵惨，大佬， 你唔一定要做人肉炸弹， 系嘛？ 起码 我绝食都绝到死啦，为咗即系香港嘅独立建国啊，或者中国嘅民主啊，冚家拎系嘛？咁你又戆居噶，大佬咁样结束自己嘅生命。 好啦，系啊，人哋系话你老屎忽啦， 唔系我唔系老屎忽，即系我将佢提升嗰、那个自杀嗰个层次咧，变成系有意义，同埋系有呢个社会价值啫。 系， 好似郑南榕咁啊，佢哋成日讲郑南榕噶嘛， 系 嘛，佢自己其实我估佢都系有少少即系精神有少少问题，不过即系但系佢死得系有特别嘅价值喺度咯。 系系， 咁佢一系咁啦，靓仔 你真係好唔滿意教育制度，好唔想翻學嘅，寫封信，屌陳六八九，屌陳吳克儉，咁咪大事報導咯，起碼都變頭版啦，大佬。 嗯，即係你所謂死之前，我唔贊成。 但我覺得佢咧寫完呢篇嘢之後咧，佢係唔會跳樓嘅。 我唔贊成自殺嘅， 係嘛？你做完呢份功課之後咧，你係唔會選擇死嘅，因為你會選擇咧係改變呢個世界。 係啊， 即係我唔係鼓勵佢死。 希望 啦，大家應該 twist 將嗰啲講嘅內 容。系啦，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咁啊，系咯，即系 多谢阿胡启金过嚟捧场，你讲晒你想讲嘅嘢未噶？使乜加时啊？ 仲想讲， 仲有嘅，原来系 点？下次先啦，下次先啦。 好啊，好啊， 好，下个礼拜五，吓，下个礼拜五翻嚟，阿哥，吓，即系记得清楚，即系呢个各位网友。好啦， 讲到最后一句，其实咧，如果都系你屋企人啲情绪有问题，都系想咁样嘢，其实咧，你屋企人反而咧就好难劝服佢哋有呢种。劝咗佢哋，反而咧，你系揾啲其他人，即系局外人或者系受过专业训练嘅人咧，劝下佢哋改下佢思维，反而容易。因为咧，你屋企人咧，即系最明你决定，反而咧最容易讲错嘢，即系呢点提下啦。 我觉得唔系专业人士咯，即系讲真，专业人士系去做一啲 counseling 咧，我觉得呢啲反而系令到嗰啲觉得绝望嘅人咧，即系你喺个高高在上嘅姿态去 lecture 我啫，我唔需要呢啲人，我系需要一啲即系系同我同呼吸，即系同我有同理心嘅人，即系呢啲反而更加紧要咯。即系有啲人咧就好识讲风凉话嘅，就系话啊，即系呢个人生唔系净系考试嘅，我屌你老尾！你死咗你先嚟咁讲啫嘛，呢啲说话真係係咪咁啊， 我几日水都考緊啊，仆街。 係囉，屌真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五返嚟啦，即係大军佛啦，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係澳门良心嘅周庭希。